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十一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谷运璇报道新闻。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寻日同访港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坂本哲治会面，卓永兴向日方介绍本港由治及兴的良好局面，期望进一步推动两地各方面的交流和合作。不过对于日方要求本港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卓永兴回应时就福岛核污染水持续排海问题表达关注，指造成的外溢影响前所未有，日方目前未能保证核污水排放的净化和稀释装置能够长期有效运作。卓永兴强调，港府高度重视食物安全和公众健康，必须审慎行事和严格把关，会密切留意核污水排放的发展，并会不时检视相关应对措施。华贸集团行政总裁蔡宏兴表示，本港有空间调低公营房屋占比。蔡宏兴在本台节目说，随着市场的转变，加上大湾区融合，提供更多不同的房屋选择，认为本港沿用多年的公私营房屋7:3比例有空间调整，建议可以适量兴建更多私楼。他说简约公屋只能够在非常时期用作短期措施，长期兴建简约公屋情况并不理想。泰国发布皇家赦免令，包括前总理他信在内大约50,000人提前获得释放。早在今年2月已经获假释的他信，现年74岁，去年8月结束流亡返回泰国，因为贪污和滥权等罪被判监8年。服刑的第一日，因为健康问题送院，并获泰王瓦扎拉隆功减刑至一年，刑期原本到今个月的31日结束。他的细女贝东丹昨日当选新任总理，以37岁之龄成为泰国最年轻总理，亦都是继姑姐英禄之后当地第二位的女总理。加沙战事持续超过10个月，医疗卫生状况备受关注，当地确诊25年来首宗小儿麻痹症个案，患者是中部一名10个月大的婴儿，从未接种过小儿麻痹疫苗。加沙卫生部门批评以色列连月袭击当地，令到卫生和医疗系统受到破坏，导致病毒透过污水传播。联合国呼吁各方暂时停火，为当地超过60万名的儿童接种疫苗。联合国官员说，在加沙南部收集的污水样本检测到脊髓灰质炎病毒，忧虑疫情会扩散。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表明支持联合国的停火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在月底之前向加沙运送超过160万剂小儿麻痹症疫苗。这次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凌晨12:30。预料新界东部有局部地区雷暴。 由今年8月25日起，60岁或以上嘅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先用到2元搭车优惠。发卡要4个星期，记得尽快申请啦！除咗用八大通应用程式同邮寄方式，仲可以去乐游卡申请服务中心办理申请。未满60岁嘅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今日礼拜最新呢一期咧，今日8月17日，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 期待每一次再说、再听、再说、存在一次。 林家谦话有一种人生意义就系我哋都需要被理解，无论发生咩事，好在身边有你听我诉苦、听我讲故仔。呢一首歌除咗系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之外，亦都系今个礼拜最够压令嘅歌，接近2个月7个礼拜之嚟，上个星期已经系第6位，今个礼拜狂爆5级攞到冠军，恭喜晒 Terrence 林家谦，有你听我的故事。 星辰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99.7，星辰劲爆流行榜。 你最近忙唔忙啊？生活就算几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心健康，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更前。想健康走过人生每段路，每个星期一放工后，留少少时间俾我，同俾你自己啊！逢星期一黄昏6:30至7:00，理事会节目时段内，有我啤梨同你约线健谈，健康关你事之约线健谈，由辉智赞助播出，辉约线长健智。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恐怖热线， 星期六晚2小时，今晚继续恐怖热线啊！今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啦，大家听鬼故加埋今晚呢个时间咧，气氛就特别浓厚啦。一年就系等呢一晚嘅啫，成日讲7月14，就系今晚7月14，咁啱就系恐怖热线回归新城嘅第一年，就撞正7月14嘅晚上啦。好啦，今晚唔知道大家够唔够胆听住收音机呢？如果够胆嘅说话呢，我諗你都听咗10几20年㗎啦。咩事啫，冇嘢㗎嘛，听鬼故年都係咁听㗎啦。係啊，真係唔使驚㗎，因为唔係真係会有啲咩事发生嘅。即係如果你冇做鬼心事嘅话，使乜驚啊，都係嗰句啦。好啦，咁今晚呢请嚟一位风水玄学兼系法科师傅吴乔云师傅喺度。师傅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7月14日快乐。嗯， 是7月14日快乐。 大节日嚟㗎嘛，呢个。 是啊是啊是啊。 14同期、再加埋其实听日，其实今日已经正正式式系应该系15嘅凌晨，系咪？ 嗯， 系咪啊？ 系啦，过咗凌晨就15啦。 直情系中元节嚟㗎。 系啦，咁正式嚟讲叫做中元节啦。 系啦。 咁啊，中元节我哋就会叫做祭天地啦。 系啦。 咁啊，咁当然啦。咁都会系今日啦，咁啊我哋都会系叫做拜祭，咁啊拜叫做祭烧家衣啊，咁啊都会摆唔同嘅祭品啦，咩芽菜豆腐啊、水饭啊、龙眼啊，同埋就衣纸啦，咁啊都有呢、這个睇下先，有土地衣啦，咁就加埋观音衣，咁啊叫做天官赐福啊，咁啊绿衣啊，咁啊林林十色一搭，咁啊金银，咁啊到嗰碗水饭。咁、记得插2支筷子， 系 红筷子插喺度，咁啊，咁啊，到跟住拎埋啲衣包啊，咁去制，咁啊，通常7月14日咧都会系咁制嘅， 但系冇咁夜制噶，系咪先？你唔会到而家即系呢个凌晨去做，唔会噶系嘛？ 其实都有嘅， 系咩？ 系啦，有人去呢个时间去做嘅，咁啊，咁啊气氛好啲啦。第一样嘢气氛好啲啦，咁啊，第二样嘢就系话，因为始终制佳衣咧，其实就话我哋都系要求夜晚嘅。咁啊，咁先会系话俾嗰啲销组嘅。咁当然啦，咁其实都会你话早上会唔会做到呢？其实就早上做呢其实都系得嘅。咁通常呢，如果早上嘅意思啦，我哋就会晏昼三点后啦。 三点后 系啦， 会唔会仲系太早咧？应该系咪入夜五点后？ 因为都会有讲入夜五点后嘅，咁但系就通常三点后咧，其实都可以嘅，因为去到五点后咧，其实好多庙宇咧关咗咁有阵时咧，我哋都会真系叫做攞住啲嘢，咁啊同个庙度请一请。安啊，跟住先拎嚟烧嘅，咁所以就好多时咧，我哋做法咧就系、是、通常就系三点后咧，其实就会开始做，因为啲庙咧而家收四点半嘅， 有啲都系啊， 系啊，好多收四点半，咁啊，所以五点后咧应该好难搵啲庙。 哦，但我意思系如果系街烧嗰啲咪， 如果燒街嚟講呢，其實都會有兩種嘅，咁有啲就其實都會早上燒啦，咁當然亦都有夜晚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早上燒收唔到呢？ 係啦， 其實係收到 的，都收到， 係啊，咁 因為呢日子係開放式㗎， 開放式提式，咁有我準備唔到啲相片啦，咁有一年呢，其實都係有個客人就要求早上燒，咁燒啱啱喺黃大仙廟對出嗰、那個黃大仙北館嗰度啦，每年都係㗎啦，咁就會有幾個燒衣桶喺度嘅。咁亦都会间中啦，或者係真係会有啲师傅喺度打斋嘅添嘅，喺嗰个位置度做打斋，咁去做一日嘅，咁嗰个位置呢，有一年我就都係一个早上嘅时段去烧啦，咁烧烧下呢，当然突然间又有啲风啦，咁又可能热胀冷缩啦。咁但系咧，影相影出嚟咧，其实系会有啲火形嘅人， 人形公仔， 人形公仔 真系 咁都会系会收到嘢嘅。咁所以所以早上烧咧，其实都有 都冇乜所谓嘅。 系啊，其实都如果你话想系俾，其实佢哋都系收到嘅。 唔系因为呢个日子系佢哋即系中门大开噶嘛， 系 任攞噶嘛， 系啊。 咁只不过我哋一路会觉得，咁灵体咁怕太阳或者佢哋系阴嘅呢样嘢啦，佢有咩能力可以喺咁猛太阳之下出现呢？咁样会咁样去问啫。 呢、這个可能我哋睇戏睇得多啦，咁但系事实上我都会去过唔同嘅地方啦，咁有啲山坟啊，有啲村落啊，嗰啲地方呢，其实朝头早呢好猛太阳嘅时间啦，有啲真係高龄嘅人士 呢， 其实都会见到佢哋同我哋打招呼，咁所以唔系话日照之下咧，完全冇嘅。 嗰啲可能个修炼高啲啊，个修为高啲系咪？ 我又唔会肯定咯，因为有啲先人系啱啱过咗身冇耐， 都出现 都会可以出现到嘅。 系 啊，咁所以应该唔会， 应该未必咁快 啊， 唔会咁快有修炼啊。 系啦， 我唔系可能佢前世已经修炼啦。 咁呢个样嘢我唔知啦吓。咁但系就即系个概念上就系日照之下咧，其实都会有灵体喺度行嚟行去嘅。 系呢个都唔出奇嘅。 同埋就有啲即係點講啊，就算喺外國啦，咁其實都會有啲靈體係話到俾你哋聽，佢而家個狀況係點㗎嘛。咁好似上星期 係啦，有新故仔。 上星期呢，咁有個客人啦，咁佢就因為佢個屋企人啊，咁自殺死咗。咁自殺死咗啦，咁佢就即係本身佢都係你個觀眾啦，你個聽眾啦，咁佢都走嚟問我啊，師傅咁 听你哋嘅节目啊，咁啊听节目嚟讲就话，自杀死会系不断咁轮回嘅，不断咁循环嘅，咁啊佢会去咗一个好唔开心嘅地方啊，一个好差嘅地方啊，重复受罪啦吓。咁、我话咁你不如咁啊，你去问一问黄大仙啦、啊，睇下去咗边啦吓。咁、但系佢求完咗之后攞个签就系话佢去咗一个湖边。咁好开心嗰度钓緊鱼。咁、我话咁你嗰个仙人佢喺附近系咪有个湖呢咁佢、又佢因为佢喺香港。 佢唔知嗰边。 佢、唔知加拿大嗰边嘅。咁、佢就打返个电话去加拿大。系咪附近有个湖佢话系㗎。佢嗰度屋企呢行过去我諗五分钟到啦。有一个好靓嘅湖。咁喺个湖边嗰度呢真係会有一个好好嘅环境呢俾佢休憩。咁即係话嗰个仙人死咗之后呢佢係去咗嗰个地方係好开心同埋就其实係等緊啲嘢囉。因为本身佢嗰个仙人走嘅原因呢就係话怪啲屋企人唔理佢。咁、所以先自杀。 係 係囉。咁但係就佢喺个求签啊诸如此类啊佢都会俾咗个讯息我哋话喺嗰个位置会有佢喺嗰度。咁即係话其实佢自杀死咗之后啦其实唔一定係真係叫做轮回囉。咁同埋我听过有个讲法啦就係话嗰个人呢死咗之后咁佢係轮回去另一个地方又或者真係会係不断咁係重复另一呢件事呢係喺我哋个角度係佢係不断咁重复嘅。咁但係另一个角度嚟讲就係佢係返去佢出生嘅时间再重新出世。咁、再行一转嘅人生。 我諗睇下如果有宗教概念嘅说话就睇下佢以往个好似储猪仔钱眼咁佢个分数即係佢个做人有储咗几多钱啦咁样係咪即係如果佢係福得厚啲嘅咁佢咪唔使轮回咁惨囉 係 咪咁可以即刻去到佢想去嘅地方都唔出奇㗎可能 都係㗎 係咪係啦咁所以今晚黑呢喺节目里面呢都会听到好多师傅关于一啲七月十四嘅一啲习俗嘅文化上面嘅嘢啦仲有原来你爸爸呢曾经都系真系一个呢做七月十四遇难节嘅一啲舞台上面嘅演员嚟㗎喎。 可以叫做演员。 一间咁系演员嚟㗎老大戏嘅老官嘛。係啦一间可以倾下呢方面嘅话题啊。好返嚟继续我哋今晚嘅恐怖意思。 1834997恐怖意思。少年警讯同你分享生活，天天向上。 有时同学考完试会有时问一些同学不问一些同学、他们的分数 你们今天准备要介绍就是你们去过一个交流团是吗 北京 北京交流团 OK 谁有去到的这里 Helen 和 Edward、Carson 就没有去过的 没有、 那你跟我一样一起问一下他们 我啤你叶文辉每星期找来少年警讯会员代表分享正念正向天天向上还有 Popa 队长告诉家长知怎样跟小朋友沟通记住逢星期三黄昏6:30至7:00少年警讯约定你在理事会天天向上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 胡海晴。倾心倾城呢个节目里面咧，我会逢星期五晚8:00至9:00同大家见面嘅。咁喺呢个时候咧，大家可能已经工作咗一日，好疲累啦。我会同大家分享啲咩咧？除咗一啲生活点滴之外咧，我会搜罗一啲小故事嘅，系一啲抚慰心灵嘅小故事啦。希望透过呢啲故事咧， 那个源头都是爱和希望，可以令到大家可以有一个正能量啦。咁至于歌曲选择方面呢，应该话是新旧交替，最紧要是舒服和好听，希望在大家工作了一日之后可以得到一种放松的感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哇，你的皮肤靓了咁多嘅，啲斑又浅又紧致，整个人啊都后生晒。 啊，你都睇得出咧，我揾咗啱嘅专家。佢用心钻研，咪有咁好嘅效果咯！ 介绍俾我识啦。 你听实，逢星期日下昼一点至一点半，医学美肌新世代，吴小姐咪得咯。 喂，睇住嚟啊！好，你睇住嚟啊！ 睇住嚟笑，睇住嚟拍，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知，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广播、传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七乘廿四，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力度有渠，中药。音域分高中低，声有响，乐有细，混杂各门各派，糅合各家各法，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混音乐逢星期日晚上六点 ，Music Mix and Match， 同你一气呵成。混音乐 ，The Beat Goes On。混音乐带你混进不同音乐领域。The beat goes on, Michael Beat。 恐怖热线。 恐怖热线7月14深夜时间，亦都系踏入7月15啊，中元节嘅时间啦。咁啊，呢啲、日子大家都虽然话好惊出街咁样，咁又系咪真系需要好惊咧？嗱，以本人为例啦，做节目啊，做嘢啊，越夜就越出嘅， 系啊， 系啦。咁啊，其实我又觉得又冇乜嘢嘅，系嘛？ 因为讲起7月14啦，吓咁啊，我当年我爸爸都系做大戏， 系 啊，咁啊，都曾经参与过一个比较出名嘅剧团啦，吓咁啊，唔知仲有冇人记得啦？ 而家冇咗 农场剧团，系冇咗噶啦， 啊，农场剧团 系啦，冇咗噶啦。 我听过下咯，好似 系啦。咁啊，以前就隶属香港电台嘅。 哦，你有台 系啦，咁啊，但系就之后就冇咗啦， 系 吓，咁啊，跟住去其中有班人咯，咁啊成立咗另一个剧团咯， 哦， 啊，咁啊都系喺度都做咗某一段时间嘅， okay， 哦， 啊，咁系我爸爸就点讲咧？80年代之前咧，其实喺内陆。中国大陆去学戏啦，咁啊80年代初咧，其实就喺香港度做戏，咁啊80年代其实就比较兴呢个叫做神功戏，咁啊每逢啦，咁啊都系去到呢个叫做七月嘅时间，咁啊佢哋通常神功戏咧，都系会做大概系叫做5至7日嘅时间嘅，咁啊以前嚟讲就要搭棚啊，咁啊而家都有， 而家都如果要做就有咯， 系啦，咁啊好似记忆。我早几日去经过咁啊，青衣戏棚咧，仍然都有搭棚。 哦，系做翻啊， 系啦，都会做翻啲传统嘅嘢 吓。 咁啊，当时嚟讲就点解成日都谂起7月14咧？就系我爸爸咧，通常就会 經濟麻麻地嘛，嗰陣時係啦，咁啊，咁就會啲大老官咧就做、做啲正常嘅，啊，咁啊，我爸爸就會做炒埋二幫，炒二幫嘅意思咧就係深夜場，係啊，咁啊。做完咗正常之后 炒埋下一碟。 炒埋下一碟。 对啦。 啊咁 照做。 对啦，深夜场嚟讲就其实比较特别啲。 钱系多啲㗎。 钱就其实差唔多。 差唔多。 对啦。咁但系呢12点后开场。啊、 真系嘅。 对啊。 当时喺边度做呢 我记忆就有一年呢就喺摩士公园。咁、 哦、 有一年就喺长洲啦。 ok、 啊。啊又有喺叫做华贵村。系啦，华贵村、 哦、即系香港仔嗰边啦， 香港仔嗰边啊，咁啊，鸭脷洲咧有做过、啊，咁啊，总之有一年咧就好，应该系摩士公园咁、哦、啊，记忆中冇错嘅，咁就佢就12点后先开场。 嗯 啊，咁通常咧就会系佢哋做大戏啦，吓咁啊都会有唔同嘅剧本嘅， 系啊， 咁但系咧。六个大风上咧， 一定要做噶嘛？ 一定要做嘅， 系啊， 系啦、 啊，呢、這个好似系有原因嘅。 一嚟个阳气盛啲、哦，二嚟系封神， 系 吓咁啊，即系话俾嗰啲听啊，我可以封神啊，咁、哦、啊，咁啊都做大戏，咁啊做深夜场之前啦，其实同日场都一样噶啦。咁、但系就。一入去做嗰阵时咧，其实都系要拜神嘅。 嗯 咁啊，第一 即系白虎嗰啲 系啊。第一样咧，其实要拜祖先。 嗯。 咁啊，跟住就要拜土地。 嗯。 跟住祭白虎啦。咁同埋就喺个衣笼嗰度咧，拎一套我哋话叫做赵公明嘅戏服。 哦 咁但系就唔会摆出嚟嘅。 哦。 但系就摆喺衣笼上面嘅。 是什么意思呢、赵公明不是财神来的 吗赵公明一来是财神啦、啊啊、二来呢其实是都是一个叫做驱邪的、 哦 啊因为另一个即其实我们门派啦、其实就会、都会是、以赵公明为其中一个师父、我们是拜关帝赵公明同埋大圣爷嘅，咁啊，所以其实赵公明咧，其实有叫做镇场同埋镇压 哦， 嘅力量， 原来呢咁嘅意思嘅， 系噶，咁、所以都会摆套衫喺度， 但系又唔挂出嚟嘅。 因为始终都系先师系下 为大系 系啦，先师为大，咁、哦、所以就唔先师个牌就会摆咯， 嗯、 啊嗰、那个衫就会摆喺度， 系 啊咁啊拜完咗之后就做戏啦，咁啊咁啊半夜场咁你都听见啦， 系啦 咁啊 有冇人 都会都会系俾嗰啲嘢仔噶嘛，系咪 系咪咁嘅意思先？ 系啦，都会系嘅，因为但系原意咧其实系俾神睇嘅，咁、啊当然都会俾埋另外嗰啲嘢。一睇啦，啊咁啊，半夜场咧，以前嚟讲就会仲有天光场嘅， 哦系咩？即系点啊？五点零钟嗰啲， 系啦系啦，五点零钟咁啊，咁啊，总之半夜场咧，通常就我哋话炒二帮嗰啲咧吓，即系唔系好出名嗰啲做啦，啊，同埋天光场都系嘅，啊咁啊，系去嗰个位置咧，就前边咧有一排位咧、有两排噶。咁就唔坐， 真係唔坐人， 最好唔好坐。 呢个系你亲眼目击㗎啦。 其实你啲老师傅话嗰两排唔好坐啊細路。 但其实你深夜场都唔会坐落去啫，其实都冇得敷晒㗎系嘛。 冇敷嘅。 唔会嘅。 冇敷嘅。 所以不过唔敷啫，嗰两排都系 VIP 嘅。 係啦，咁嗰两排 VIP 就通常就因为細个唔识嘢嘛，咁我哋梗系其实最前 啦， 係啦。咁就会有人叫坐后少少，坐后少少。咁、留返啲位。咁所以你话有冇啲灵异嘢啦，咁其实就半夜场啊，嗰啲时间就其实好多时咧，我爸爸有个朋友咧，佢就话佢撞嘢 哦，咩事？ 咁、做做下咧，其实就系瞓咗喺度啊， 喺个台面就喺度， 台面瞓咗喺度，跟住、 哦、 一扶佢咧，就其实唱咗第二只啊。 哦、 即系正常嚟讲系唱一段嘢， 系啊系啊， 咁佢就会唱咗第二只歌嘅， 即刻唱咗第第 一歌嘅。咁跟住咧，我会见到佢哋成班人咁攞埋去啦。 系啊， 咁跟住搵啲筷子啊，咁啊夹下咁之类啦。 真系夹中指啦， 真系夹中指嘅， 得唔得啊？ 其实得嘅。 咁佢发生咩事？点解会无端端攞低咗？ 唔系好记得， 唔知 啊，唔系好记得。咁但系就应该照我理解啦，都应该系做做下有嘢上咗身。 哦，会唔会系佢唔够清心寡欲啊？因为真系呢段时间听讲演员都要好小心啊嘛，所以 其实系 嘅， 都唔呢样嘢就唔使嘅，咁但系就